胡官选特首，咁当然好多人都会有所期待。咁但系佢入唔入到闸咧？郁敏会吓身，睇完之后你就知道。郁敏会吓身，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翻到嚟第四节大香港早晨啊！咁喺首先讲讲啦，我台面呢一本有种罪犯叫《休班警察》，而家喺开益系有得卖嘅，旺角嘅开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仲未买嘅话咧，就可以快啲过去买啦。 系啦，呢一本如果你啱啱喺年宵嘅时候买唔到，因为当时系卖晒嘅，咁买唔到嘅话，你就可以去开益买啦。 系啊， 啊，同埋系咪已经摆咗上网卖啦？好似。而家海外听众都可以进入去订咁样嘅。 嗯，我哋个网站嗰度，因为我哋而家咧整靓咗我哋呢一个网上商店。咁你进入去我哋嗰个 homepage 啦，咁进去网上商店嗰度嚟到讲咧，咁啊，假设我哋个网冇俾人 port 到死咗嘅话咧，咁咧嗱，你就可以揿翻嗱，拣2017年销新产品咁样，咁啊，双击可以跨跨画面俾大家睇一睇先啦，咁样，咁咧而家咧就可以见到啊。我哋有啲咩嘢嘅新产品啦、啊、嗱你见到嘩而家个界面几咁精美呢係咪先嗱咁你揀咗第一个呢就係、是、2017嘅年宵新产品啦、啊、咁样咁就有几样嘢啦咁就有呢一个我台面嘅坐台月历啦有种罪犯叫一班警察啦仲有熱狗 T 啦熱狗 Toback 啦跟住少年军 Cap 帽啦黄天击杀 Cap 帽啦 blablabla 有大量嘅产品呢都係喺我哋 茅山高校啊茅山高校啊呢、這个茅山高校神作嚟噶，一定要买啊！ 系啦，冇错啦。咁其他嘅产品咧，咁就都仲有喺度嘅。咁譬如包括你揿去热血出版啦，咁有我哋嘅书啦，咁热血服饰啦，咁有其他 T 恤啦，咁啊仲有精品及其他，咁就即系其他啦。咁同埋咧，国立大台 Marketplace 咧都系有一栏喺度嘅。咁呢个咧，咁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精美嘅产品噶。咁样我见到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即系关于音响啊、耳机嘅产品嘅，咁都非常之令人心动嘅咁样。咁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揿过去我哋而家呢一个。嘅熱血時報嘅嗰個 online shop 嗰度咧，咁就可以睇一睇我哋有啲咩產品啱你心意啦。咁樣咁好啦，廣告賣完啦，咁我哋咧就翻翻嚟講翻我哋今節嘅題目。 呢一節係主要係我同譚仔鬧交嘅，即係其他嘢。 咁啊，唔好講到咁低水平，唔係鬧交，大家討論下啫，交流下意見啫。 喺其他嘢上面，我係唔夠膽忤逆譚仔嘅意思嘅。咁但係呢一個冇辦法，我一定要反對譚仔啊。咁我哋講緊乜嘢咧？ 就讲紧呢个 WhatsApp 嘅咁样，咁啊咧，即系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到一啲报道啦。咁啊，上个礼拜就出咗咧呢个 WhatsApp 嘅 beta 版，咁就讲到话咧，里边又加咗个新功能、哦。咁哇，呢、這个功能真系正啦！咁就咧容许咧，你可以咧透过一个嘅 live 嘅 location track 咧，咁就可以 track 下你嗰啲朋友咧究竟喺边一度嘅啊。咁啊，咁咧即系比起即系之前咧，你就可以即系 share 翻你自己个 location 喺边咧。咁但系而家咧，佢直头咧系。即係如果你就開咗話，可以俾人睇嘅話咧，咁你啲朋友咧就可以撳過去睇下。誒，好啦，我就見到，咦，阿華原來而家就喺街尾嗰度，仲未翻到嚟喎，咁我就可以知道佢喺邊啦。 又或者佢你拉呃我話轉，唔係你 轉個彎就到，轉個彎就到，揸兩支燈。 啲人最中意養嘴人，跟住喂喂九鐘嚟喺邊啊？ 誒，揸兩條馬路，揸兩條馬路。 佢講轉個彎就轉個彎就到，跟住撳一撳七九龍彎，屌你老尾，轉個彎。 系啦，咁呢个功能咧，咁佢即系假若到佢如果测试，如果假若真系推出嘅话咧，佢话其实用户都唔需要担心，咁因为系预设咗系关闭嘅，咁但系当然你嘅男朋友女朋友要求你开嘅时候，咁你愿唔预设关闭，睇嚟你都冇选择，你都系要开噶啦，咁样样咁。淡仔咧就非常之赞同呢一个功能嘅，淡仔好欣赏呢个功能嘅。 我系企喺 Joey 嗰边，我反对。 因为佢而家呢一个功能咧，佢就唔系逼你开嘅，系咪先？逼你开又冇人用啦，系咪先？咁佢咧呢个咧就可以等你选择性咁开，咁你可以自己拣啦，拣开嘅时间啦，即系可以拣开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或者长期开，咁样同埋亦都可以拣咧等边一个人可以睇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就好正啦，因为咧。 經常嚟到講咧，我約我條女去街嘅時候咧，或者去邊度都好啦，咁咧佢就例牌都係話咧，即係出緊嚟啦，出緊嚟啦，出緊嚟啦，跟住過咗一個鐘之後打過去又係出緊嚟啦，出緊嚟啦，起咗身嘅啦咁樣，跟住但問題係咧，跟住。过咗半个钟呢就会发觉咦原来都仲系喺屋企嘅。最后变咗等咗三个钟呢个人先出到嚟。咁而家有呢一个即系 location 嘅 track 呢咁我就觉得即系方便好多。 咪 可以等我 check 下究竟佢究竟喺边㗎嘛。 坦姐啱啱系讲话成日打电话打唔到俾佢唔知佢喺边喎。咁我咪要 check 下佢囉咁样。 即系好多时都系咁我迟咗出门口跟住所以咬底呢直头电话都唔接咁样唔听电话扑你个街。咁我觉得呢有得可以 track 到佢个地方呢咁起码我都知道他人喺边嘛。係咪先如果唔系就好担心緊佢人喺边呢会唔会走咗去唔知边度挡失路呢或者会唔会被人捉咗呢或者被车撞呢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当我知道佢喺边度咁样就好好多啦。 即係呢个我纯粹觉得系淡仔系唔信任自己女朋友所 說的。Control fit 淡仔。Control fit 淡仔。 咩control fit? 我担心你都唔明白。咪先即係打电话打极都唔通嘅时候好驚㗎嘛驚会系发生咩事呢会唔会心脏病发啊突然之间喺屋企爆血 咁你应该去人哋屋企搵佢嘛。 好远啊。 咁 咁你 想接人哋咪唔会有呢个问题囉。 咁我要知道緊佢而家一个身处何方嘛竟会唔会喺啲危险嘅地方。如果喺啲危险嘅地方嘅话我要报警㗎嘛。 好 man 啊。 坦真係无时无刻都想 check 下究竟条女系边。 唔系啦我从良好意愿出发。嗱坦仔呢个讲法令我諗起嗱呢、這个功能就方便一啲成日当失路嘅人啊。我可以睇住你个。行喂行错咗啊叫你转左你又转右唉叫你向前你又褪后咁点搞啊 一见佢向错方向行 就可以。 我觉得呢个等于好似长期有人监视住你去咗边咁 样。我只系指导你前路点样行啫唔系监视。 系啦良 好意愿上系咁样諗嘅。 阿华讲得啱阿华有水准啊阿华咁样讲得啱。 但我都系唔支持有呢个功能嘅。 系啦 咁你又啱啦。即系譬如有啲情况呢即系我条女呢就会打嚟同我讲佢唔识路嘛系咪先。咁俾地图佢呢又唔识睇我都理解唔到点解 Google Map 可以唔识睇。咁呢个时候呢如果我可以睇到佢个地点呢我一路睇住个地点一路话 俾 佢 听 前啊后啊左啊右啊。 咁呢个咪唔会实时 update 囉。咁我好麻烦囉要你无限咁系咁 send 俾我囉。 係呀咪要 逐个街睇住就唔同啦。转一转错弯见你就闹啦。 冇错啦系咪先睇清楚啲好。 即系等于装个 GPS 喺人哋身上。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状况先啱嘅。欸你都唔明白好麻烦。有时去啲简单地方你俾条 Google 拎佢你咪同佢讲嗱地点喺呢度你咪揿返揀返个 direction, 跟住然之后 Google 会教你点行囉咁样。咁但问题系啊睇住 Google Map 都可以唔识睇你话如果睇张纸嗰啲地图唔识睇我都仲明白啊。你睇咗 Google Map,已经去到系啊，佢会跟住嚟喐噶啦，都仲可以唔识睇嘅时候，咁呢个时候咧，佢有翻个 WhatsApp 嘅跟踪功能咧，咁我可以跟踪住睇住佢究竟个人喺边，咁我话俾佢听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可以去啊嘛，佢咁叻就唔使跟你啦， 咁叻就唔会跟你啦， 我唔可以任何时候都跟住佢噶嘛，你都唔明白，即系有啲状况真系好麻烦，我又要做嘢系咪先，跟住佢又会唔识路咁样，咁所以咧就入喺度就方便好多， 美化包装紧你 support 呢个功能嘅原因嘅，佢 咁梗系啦，如果唔系我。点解 support 佢啊？你黐线又唔通我讲到佢一文不值，然之后话嘿我支持啊咁啊？你傻嘅？ 唔系，我会觉得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呢啲所谓呢新科技嘅嘢咧，系令到人与人之间咧，你系即系以前我冇办法嘅，可能我打俾你话你问你喺边，我答咗你之后，唔系话你信唔信，你系焗住信噶，即系你冇其他方法可以 check 到。我究竟喺邊噶嘛？咁你而家開始又有啲有視像通話啊、send location 啊呢樣嗰樣呢啲咁嘅功能嘅時候，咁我咪有呢個工具去，我唔信你，我係要有證據，我先至會信你咁樣。咁信任唔係咁樣 work 噶嘛？即 係唔係大家嘅感覺好差，自從有視像功能方便咗之後，已經好麻煩噶啦，係咪先？你講你喺邊度，身處咩環境，同邊個一齊，佢同你講嗱，你依家開個視像之後，自轉360度一圈俾我睇下。 即系你嗰度附近有冇其他即系如果例如我男朋友咁样啦，当我有男朋友啦，咁即系打嚟话喂你附近你同边个出去啊？你系咪你有冇同男仔出去啊？你肯定冇，你俾我睇下先咁样样。咁即系你有呢啲功能嘅时候，啲人就会用噶啦；冇呢啲功能嘅时候，咁就冇得用噶啦。咁同埋哇，尤其是即系。嗱，我又好少聽男仔咁中意 check 女朋友嘅，咁通常可能係女仔好中意 check 男朋友電話啊呢樣嗰樣咁樣， 咁就算啊，我本来系 OK 信任我朋友呢啲三姑六婆噶啦，即系到吓、啊、你肯定，你肯定唔好啦，你 check 啦，你睇下啦，你揿下咧，你揿下个 location 啦，咁样样，即系你有嗰个诱惑喺度噶嘛？即系点解人与人之间唔可以讲求个信任，而样样嘢都要我要用呢个 technology 嚟揾个 proof 出嚟？你先至会满意咧？ 唔系我好信任啊，我想知佢喺边啫。 唔系最惨嘅系你答咩都死啊！嗱，我譬如我你问我喺边度，我答咗你，跟住之后你一嗱我答咗你，你信我嘅话就唔使再问落去啦。 系啊， 你叫我证明俾你听，即系你唔信我啦。 咁系啊， 咁就算我冇讲大话都好，我都系会觉得个 feeling 好差噶。 系啦， 你真系唔信我啦。 系啦，系啦。 咁呢啲功能绝对系破坏两个人嘅关系噶嘛。 你咁古怪，其实好多时只不过系想知佢喺边啫。 我咪答咗你咯。 唔系就系、是、打唔通个电话嘛，你明唔明白啊？个 situation 就系、是，即系个电话唔听嘅时候，咁我咪要知佢喺边咯。如果佢听电话，我就唔使问啦，系咪啊？咁样即系而家个功能就系、是，即系可以任何时间我都睇到嘅时候，咁我咪可以知 道。咁佢电话，你咪睇唔到？ 系啊，咁咪好大镬咯。 咁佢唔听你电话，索性熄埋啦。 咁好麻烦咯。 我而家建议淡仔嘅女朋友，如果你有听紧嘅话，以后你有啲功能嘅话，你唔想听佢电话，我你直接熄咗个电话佢啦。 摆多部电话喺佢嗰度咯，开咗 G P S。 咪就係、是、我都係覺得到頭嚟淡仔都係唔信任啦，即係 你 唔 信任，唔 係 唔信任咯，你都聽唔明我講嘢，你有冇聽到我講嘢嘅啫？我係話等佢喺唔聽我電話嘅時候，等我都知道佢喺邊啊嘛，你都唔明白。 咁如果 有好多時候我想知佢喺邊啊嘛， 如果佢有佢係會聽你哋話，即係你三五咩啊？即係總之無時無刻你都會忽然之間我想知佢喺邊，跟住就撳下，我覺得好冇 privacy 啊！成件事即係喂人有自由噶嘛，即係。 个自由个状况唔撚系我约咗你两点，然之后你四点钟先到嘛？咁我都想知你中间嗰段时间去咗边噶，我都要睇下紧喂，你未到嘅话，我系咪应该可以自己去做下其他嘢先啊？又或者 咁如果 即系你知噶啦，尤其是迟到嗰啲人，永远都系咁啊！搭紧巴士，巴士嚟紧啊，转个弯就到，转个弯就到。喂，咁我都想知究竟你个人究竟喺边啊？咁我都要 manage 下我自己啲时间，等我睇下我自己。 呢个咪人与人之间信任嘅问题咯？点解佢要选择？你咧明明四点到，咁咪讲四点先到咯， 系咯。 咁但系点解佢会呃你咧？嗱，咁呢个唔系你 check 唔 check 佢嘅问题啊嘛，而系一开始你就冇咗呢个信任啦。咁系咪呢啲科技会好影响到两个人信任嘅关系啊？ 同埋如果唔系即系唔系呢个你约咗佢嘅时间，你会唔会平时无啦啦走去 check 佢喺边先？即系你有呢个功能喺度，你控制唔到揿下嚟睇下噶啦。 一定会 系啦。 当你有得拣嘅时候， 你啫。 咁佢唔可以， 咁佢都有少少个人自由嘅，唔使无时无刻。 哎， 你得闲又攞嚟夹一夹，得闲攞嚟夹一夹。 咁佢都会，咁佢都会 send 个 WhatsApp 过嚟问我喺边噶。咁一样嘅啫嘛，只不过我可以啊自己睇到，唔喺屋企，好啦，安心啦咁样。 我去坐监。 我答你，系我主动答你啊嘛，唔同我俾人跟踪咁，感觉有少少唔同啦。 唔系，咁即系譬如例如咁样，有时佢瞓着咗觉，然之后我去寻找下佢，喂，究竟系咪系仲喺屋企咧？定系出咗去做紧嘢唔听电话咧？定还是去咗边度咧？会唔会俾人绑架咧？会唔会好似你帮俾人拎我翻大陆咧？咁我要睇下有啲咩状况发生噶嘛？你真系想象下，如果假设你帮当日佢开咗 WhatsApp 有呢一个追踪功能嘅时候，咁佢俾人拉咗翻大陆，咁大家咪知咯？系咪先？你觉唔觉得 拉咗翻大陆？首先第一件事应该人哋会熄咗佢电话，或抌咗佢电话先嘅。其实即系你咁样讲咧，就有啲唔合理啦。 咁即系有万一多保障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假设个电话有个追踪功能嘅时候，大家咪可以追踪到佢咯，系咪先？即系我已经相信咧，他朝嗰啲警备片咧，总会出现咗呢个功能，就系、是、你个电话开咗 GPS 啊，唔系旧时嗰啲其实都有嘅，就系话你个电话有 GPS 咁样，跟住然之后佢会追踪到你部电话，跟住就可以跟住你啦，咁啊可以揾到你啦，咁样嘅状况噶嘛。 咁好啦，当唔系淡仔呢个情况啦。咁香港即系呢个报道嗰个都有讲紧咧，即系会唔会啲怪兽家长就可以无时无刻望住啲仔女咧？ 绝对会 系啦。咁 我觉得家长有责任睇住啲仔女 嘅。唔系咁，你例如小朋友你放学嘅时候，你可能会去食个麦当劳先翻屋企咁样噶嘛？ 咁你俾屋企人知你去咗食麦当劳，咁要揾你都揾到啊？ 咁而家系咪连麦当劳都唔俾食先？ 唔系啊，咁你都想知道自己个仔喺边噶嘛？你作为家长系咪应该有责任要知道自己个仔喺边啊？如果唔系，就咁个仔失咗踪咁点算啊？唔见咗咁点算啊？ 淡仔好可怕， 佢走咗去第二度点算啫？ 淡仔有做怪兽家长嘅潜质啊！ 淡仔好可怕，就 就嚟要攞条狗带绑住 细。即系你讲嗰啲咩民主自由啊，咩个人私隐嗰啲咧，你全部都啱。咁但系因为我家长想知道自己个仔女喺边度啫，咁都好合理啊。 咁啲怪兽家长系，即系可能例如我爸阿妈嘅细个嗰阵时唔俾我lunch time 嘅时候唔俾我出去食饭嘅，咁其实系几唔合理嘅，因为其实即系我同我啲同学仔出去食个饭啫，咁都唔俾，咁我觉得。喂，你細路仔你都要有啲自由㗎，咁我覺唔係唔好話細路仔，係人都要有自己嘅私人空間、自己嘅私人時間㗎。咁我會覺得呢啲咁嘅 technology 咧，真係係好破壞咗人嘅私人空間、私人時間。 而且有時仲要多啲時間，其實唔係做啲乜嘢唔見得人嘅事喎，但係只係。即係我講出嚟，你又好煩㗎啦！即係你叫我唔好食麥當勞咁樣，咁我照食，我想食我照食啦。咁、我又唔係真係好做啲咩壞事啫。咁、我唔想同你講，只係唔想俾你餓啫嘛。 同埋或者你唔俾你呢樣嘢係唔俾我做，但係唔其實唔係啲乜嘢壞事嚟㗎。即係你小朋友，你諗下而家啲怪獸家長，除咗你放學之後，你即刻要去補習班啊、剩啊咁。即係我媽阿爸就係呢啲咁嘅 control freak 嚟嘅。我以前食飯。即系唔俾出街食饭之余，系即系系 lunch time 嘅时候，系嗌人车饭过嚟俾我食，我要喺架车里面食完之后先至走得嘅。即系你而家呢个有呢个 technology 之后，简直系方便咗我阿爸阿妈呢啲人啦。佢唔使嗌阿司机车架饭过嚟俾我，佢就咁看住我，我系喺学校里面系冇离开到学校。 唔系咁可以解决到，咁可以解决到嘅。 食饭 唔系咁可以解决到嘅，你摆咗部电脑。 嗱，不如我哋咧而家问一下观众嘅意见啦。咁咧，我哋开咗个投票嘅。咁咧，淡仔咧就认同 WhatsApp 新增嘅分享位置功能，大家会认同淡仔吗？咁有两个选项嘅，第一个咧就系认同淡仔，第二个就系淡仔系黐捻线嘅。 黐线，我开始几讲道理， 快啲，大家快啲投票，快啲投票。 根本你自己乱入安一啲幻想喺我身上边，头先我讲紧嘅系家长关心子女，想知道个小朋友去咗边，咁佢有个功能，咁咪可以知道个小朋友去咗边咯。即系好似日本嗰啲书包咁，佢都有 GPS 喺上面嘅，咁你唔通系话佢啲家长 control freak 咩？咁虽然可能系，咁但系喂，你即系作为安全起见，系咪先？即系家长会知道个小朋友喺边嘅时候，咁有咩事都可以去帮忙我去救到佢啊嘛，系咪先？即系譬如话个小朋友俾人拐咗嘅咁样，咁你都可以知道个小朋友去咗边啦，系咪先？你纯粹系有个幻想，你纯粹系有个幻想喺度，就觉得系佢知道个细路喺边咧，就会唔俾佢去边度啦。喂，即系成日都咁讲噶，喂，只脚喺你度，我可以将你点啫？只不过我想知道你喺边啫嘛，系咪先？即系如果你去咗啲危险嘅地方嘅时候，咁我都救到你啊！ 你呢个系 extreme case 啦。而家系讲紧 normally， 我每一日 daily life 嘅时候，系唔系要每一时每一刻都可以俾人 check 到我喺边度咧？即系我唔会想咯，即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啦，即系我唔知你介唔介意俾人 check 翻转。 但系点解你哋唔会谂下，即系你唔中意 share 你位置，你咪唔好开咯？ 有呢个功能就唔到你唔开噶啦，到你唔开即系心有事。 几时到你唔开啫？ 你唔开就身有事啦，如果唔系使乜要唔开啫？ 你觉得淡仔女朋友可以有选择咩？佢可以 say no 咩？ 唔系呢个真系冇选择噶，你我要你开唔通你唔开咩？你关咗即系有问题啦。 即系你唔好话呢啲咁嘅 check location 啊，连即系我知道有啲情侣系连嗰个开嗰、那个 online time 咧，咪可以 hide 嘅。跟住有啲情侣系即系唔俾对方 hide 咗个 online time， 即系我要 check 下你，即系我可能你夜晚过咗12点，哦，点解你会3点 online 噶？你3点 online 同边个讲嘢啊？嗰啲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咧。越多呢啲古灵精怪嘢出嚟，就越多呢啲情况咯。 唔系，哎呀， 唔系个科技原意就好嘅，我觉得。 唔系个科技其实原意就好似我咁谂啫嘛，佢想安全起见，咁我想知道嗰个 moment 究竟你喺边，会唔会有危险，有咩状况啫嘛，咁我想知道喺边有咩问题啫，究竟，只不过系你谂多咗，同埋本身你根本就系一个 control freak， 咁我个底类原因就系咁啊， 个科技 成日都想 control 人哋，想知道人哋喺边啊， 诸如此类， 就想监视住人哋，咁所以先至会觉得件嘢咁用啫嘛， 唔系科技原意真系好嘅，譬如时尚通话原意都系好噶，冇人谂过你会叫我转身360度噶嘛， 咁所以呢个就系人嘅问题。就不是科技的问题嘛，你明唔明白？ 就 是你怎用的， 你没有这样东西的话，根本就连想这样东西，连 in the first place 諗呢樣嘢都唔會有呢個。 所以大家選擇伴侶嘅時候都係要諗清楚咯。如果係認同呢個功能嘅話，大家就會好好考慮啦。就 是這樣，你什麼意思啊？ 不是，那你女朋友選擇了你嘛，那她沒辦法啦，是不是？ 那 就是我呼籲單身的朋友的， 即是呼籲緊，即是呼籲緊我， 呼籲緊你找一個信任你，check你location的人。 你兩位都單身喎，不如你考慮一下。 我唔認同呢個功能，我真係好怕俾人 check 住㗎。 我都好怕俾人 check 住。 你哋兩位都唔認同， 淡仔行開， 真係天生一對。 咁咪兩個坐埋一齊， 咁樣淡仔你可以走啦。等我哋，研究下。 黐下先系啦，咁即系就系咁咯，即系我觉得其实到最尾咧，大家都系冇办法 agree 到按一个 conclusion 嘅，不如我哋投咗几耐票， 都唔相信人性系善良嘅。 其实我 大家用 Snapchat， 大家用 Snapchat 算鸠数啦。 唔系，我真系好耐之前已经觉得科技本来个原意系好嘅，即系你科技发达拉近人同人嘅关系嘅。但是通常啲人使用嘅方向呢都係變咗負面嘅效果，最後變咗越嚟越唔信任對方。 只要你就算 WhatsApp 而家咁樣可以收發啊，唔使逐個計錢啊，你都話人哋有咩瘋狂 send message， 跟住問住你喺邊啊，諸如此類咁㗎啦，係咪先？即係我只不過係有嗰一個明明我份人就好善良，係咪先？我良好嘅意願出發點就係想知道啊，究竟我條女會唔會有危險呢，究竟佢會喺邊度呢，啊會唔會有咩意外呢，咁樣咁嘅狀況㗎嘛。跟住家長可以睇住小朋友究竟會唔會去咗邊度啊，會唔會有危險啊咁樣。我只不過係從一個良好嘅意願出發去關心住其他人咋嘛。點解你哋唔可以咁樣諗嘅呢？點解你就要向住一個負面方向諗嘅呢？唉，之所以神愛世人，點解你哋唔可以考慮下愛下其他人呢？係咪先？從一個良好嘅意願去諗，唔好下下諗到咁負面，係咪先？點解唔可以正面少少咧？做人係咪先？唉 ，cut 咗個投票佢啦。 Elvin 話：你好想知阿 Jam 係黐線，呢啲留翻俾你哋啊！唉，真 係係啊，投票結果係點啊？ 好啦，咁我哋啊，好出翻呢個一個投票結果。 哇！淡仔大比數勝出啊！ 得唔係兩個得？淡仔系嗱，投票结果咧就有44%话淡仔系黐捻线嘅，81.48%，但系竟然有10%认同淡仔，你哋班 control freak， 你哋啲10control freak 啊！ 证明善良嘅人真系好少咯，唉，我真系觉得好惨。 呢个世界系邪恶噶， 都仲有你哋认同我，好开心。 系淡仔要多谢嗰十位认同你嘅听众啊，得44%，嗰44%好捻正常。 你都不了解我，我本人不知几咁善良，我仲有一个良好意愿去使用科技， 证明正客观最捻理性多数 嘅，善良嘅人系占少数嘅，就系阴公。唉，点解你哋唔可以理解我善良嘅心态咧？真系，唉，我真系觉得好伤心，好寂寞。 好啦，算啦，我哋系冇结论嘅。 希望大家可以多啲了解到我善良嘅一面啦。 希望 WhatsApp 唔好推出呢个功能啦，因为佢系未正式推出到，亦都唔知道系咪真系会推出嘅。但系而家就 beta test 紧咁样样，咁我就希望唔好有啦。 但我觉得会有嘅，佢会唔系整个制俾你开关就算啦。嗱，我俾咗机会你哋开关噶，点样使用系你哋人性嘅问题啊嘛。 冇错啦， 我觉得佢最后都系会开。 嗯， 冇错啦，就系咁样样。我觉得阿华呢、這个。这个预期非常之好，非常之准确的。那我很期望呢这个 WhatsApp 快推出这个功能。 今天的结论是淡仔善良的黐捻线。我觉得你非常 好。是啊，这个就是唯一的结论。 明明我先是善良的，你们都不了解我。唉，真的很 可怜。你说你那句名句的嘛。 什么 你哋一个二个都系黐捻线，我系最理性嗰个，呢个就 系 淡仔嘅名句嚟噶啦。 唉，真系，我而家觉得，唉，好失落啊。好，就咁啦，今日节目到此为止，阵间各大台再见，拜拜。